浪飯食我哋最積極。大家呢度聽緊嘅係 HongKongPenis.com， 我都係支持。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咁好啦，返返嚟第二節嘅大军阀啦。头先我哋讲到即係嗰个范国威，即係呢个新民主同盟嘅一个叫做係即係退联潮，唔係退党潮啦。咁讲退党潮当然有啲夸张啦，因为两条友啫，係咪 边两个啊？ 其中一个呢其实係地区干事嚟嘅，咁叫 Anytime Walk 啦，咁你都识㗎啦。 咁另一组嘉宾添。 係啦。咁另一个呢就其实係同属呢、這个呢、這个中大本土学社。 哦，因为嗰条友係因为要搞退联。 係啦，搞退 联。所以呢就有啲角色冲突啫。 咁其实佢哋即係理由呢即係主要係围绕两样嘢嘅。咁第一样嘢呢就係、是、其实就係话退联。退联嘅立场非常之大冲突啦。第二就係、是、其实係因为即係礼拜日之后呢即係而家呢个新民主同盟佢走一个即係坚持走返一个叫做係温和而和理非非嘅路线呢就令到佢好不满咁样。咁 ,Anita 就话啦即係其实喂咁嗰啲即係出嚟行动嗰啲人都好惨㗎即係咁样俾你即係拉法咁同埋即係话而家即係喂乜嘢都搞唔掂喎即係咁你系唔系都要试下啲其他嘢即係其实都系嗰啲滥调啦。咁但係而呢、這个啊即係呢、這个中大本土学社嘅刘荣康呢咁佢就话即係其实主要嘅问题就系退联嘅其实应该系。咁因为其实退联呢即係据范国威所讲啦佢話呢條友呢就非常之冇叫做係 冇春 唔係冇春啊係冇即係政治倫理啊冇、 嗯、 政治倫理亦都係冇即係嗰個叫道義咁樣啦。咁因為其實呢佢就話呢、這個中大本土學社呢條人呢即係呢個劉榮康呢就話佢自己本身就佢嗰陣時其實兩件事啦、嗯、第一件事呢就係、是、其實搞呢個叫野草。而野草即係其實當時呢個中大嘅候選外國啦，而家當然當選咗啦。咁就話佢哋有呢個政黨背景，就話佢哋左交啊，話社記啊，又話佢自己本身係即係有左亞背景啊咁樣。喂，咁你唔得喎咁樣，咁啊當其時咧就發動咗一個叫不信任動議啦，即係叫即係投呢個不信任票，但係 turn out 就有八成人咧係信任咗嘅，係即係叫做係一面倒信任嘅。 咁因為中大係。左交得大中华交个天堂嚟嘅，咁你去到嗰咁啊， 唔系因为人民色彩比较重啊嘛， 系中大系即系咁多年嚟学运嘅，真系先锋嚟嘅， 系啊， 系咪？佢成日 蔡子强都系， 欧乐轩都系添， 好多 主持 人会睇到成个香港个运动，其实即系当然港大好重要啦，因为佢攞咗个名啊嘛，叫香港大学啊嘛， 系啊， 但系真正令到即系香港嘅学生运动喺唔同嘅时期里边咧。起碼有啲議題爭議咧，其實嚟自中大。 係， 嗯， 因為中大嘅同學仔咧，即係六十年代之後計算啦，冇計五幾嗰啲啦。 嗯， 其實佢哋對人民嘅關懷， 嗯， 對呢個社會嘅批判， 嗯， 對權貴、對建制一個咧，係相對廣大咧。是比較 critical 好多， 係比較講講理念嘅，所以變咗就係、是、你知啊，左交嗰時喺度講理論啊，咁嘅嘢好離地啊嘛，咁所以你中大咧一定係盛產呢啲嘅，其實係。 同埋咧，你真係要比較嘅時候，你就會睇得好清楚。 係， 香港大學嗰啲係乜嘢咧？係官僚嚟噶嘛？ 嗯， 係咯。 因為點解咧？佢哋入去嘅時候，尤其是喺六七十年代開始孕育嘅文化就係、是，我係社會精英嚟噶嘛。咁我社會精英要做乜嘢啊？咪做官咯。 嗯， 点解咁多 A.O. 系嚟自港大？因为佢由嗰一刻开始，佢已经将佢意识形态当成唔系服务人民啦，冇咁捻伟大啊，就系话我去管治人民嘅责任。 系， 所以嗰阵时阿长毛有一个好好嘅 description 嘅，佢港大就系天子门生啊嘛。 系， 嗯， 即系呢班其实就系、是、即系读咁多书。入到港大，其實就等於就變咗做咩叫進士係嘛？我哋當年或者秀才咁，係可以成為喺天子嘅門生。 唔淨止咁講啦，因為其實啊，就算係 Q 爺啦，即係佢自己本身係港大出身啦，咁啊佢退聯